既然你想管这事儿，你就是大好人。别人谁管呢？还在旁边看哈哈笑呢。你这人心不错，我那就不能瞒着你。我呀，我白活，我他妈不是人！啪啪啪啪，自己撤自己的嘴巴。俩孩子直哭，爹爹，别别，你这怎么了？有话慢慢说嘛。张作霖二次把他劝住，这人脸都抽肿了，抽抽搭搭跟张作霖说：“老弟，我姓孙呐，我叫孙百利，我的妻子姓李呀，叫李桂金。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。我媳妇还识文断字，给我生了这俩孩子，大祥子、二祥子。我们一家四口过得非常甜蜜。哪知道2年前，我在赌局交了个朋友。这朋友姓乔啊，叫乔有泽，因为他左边这个眼睛有点毛病，人送绰号叫乔瞎子。可有时我输钱，他就给我拿钱，我很感激他，我就把这乔瞎子乔有泽领到家来了。他出手还真挺大方，一扔就是10两8两的。可有时候呢，天气不好，我就把他留到家里头过夜，跟交朋友嘛。哪知道日久天长了，他他妈的不是个人呢，他看中了我媳妇了。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动手动脚的。一开始我媳妇不敢言语，后来发现乔瞎子越来越放肆，我媳妇才对我说你交朋友也不睁眼，你交了个流氓坏蛋吧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妻子跟我说了，我当时不信呢，我说你净胡说，他呢可能喝点酒，一时高兴拿你没当外人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别往邪处想。我还教训我老婆，哪知道这他妈都真的，这不是一次了。有一次我回来晚点，他钻我老婆被窝去了，我老婆跟他拼命啊，把脸都挠破了都。我回来赶上了，我不乐意了，我当时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我撵乔瞎子，真是没想到乔瞎子把手枪拽出来了，闹了半天他是个土匪，著名的独角大盗，报号叫黑虎，就在这一带打家劫舍，什么都干。原来我不知道，他向我发了横了。他说：“什么你老婆？我们俩有缘，就是我老婆。你要不答应，我就杀你的全家。”我说：“这位大兄弟，你想想，人有几个不怕死的？”我倒没什么，我这俩孩子惹着谁了，我就暗气暗憋。打那天开始，我媳妇儿扔掉他给爸去了，我带俩孩子住外屋，他逼着我媳妇在里屋。我媳妇一不乐意，他就拿枪威胁，非打即骂。你说还叫我怎么做这个人？有道是王八好当，气难受，把我都气疯了，喊不敢喊， 叫不敢叫，我这肚子里边憋了一肚子话呀，我就做了病了。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，我就疯了一样。前两天这乔瞎子拿手枪逼着把我老婆给夹走了，还逼着我给出了个手续离婚。我要不出这手续，就毙了我这俩儿子。我掉着眼泪给出的手续，我媳妇儿活活的叫他给夹走的。你说这日子我怎么过？我不是人的，我把这个家毁了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越想越后悔，所以我不打算活了，孩子我也顾不得了。哦，那么乔有泽这个乔瞎子把你媳妇儿带到哪儿去了你知道？不远，奔那边去了，那边也叫耿庄，我们分东耿庄西耿庄，他奔西耿庄的了。听说最近大概还要出远门，风言风语的说嘛，还要举行什么结婚典礼。张作霖一想啊，正好我走那边，挂脚一枪我就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孙大哥，不必难过，遇上我了，我保叫你们一家人团聚，怎么样？我把我大嫂再接回来如何？你，我朋友，你没发烧吧？不是说的胡话，哈哈哈哈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你在家听信儿，好好领俩孩子过日子。我现在就起身。当然了，说的不是这么简单。张作霖仔细了解了解情况，全摸清了，这才上马起身，赶奔西耿庄。进了西耿庄的街上啊，真有热闹，这乔瞎子乔有泽在这也有个窝，弄了两间房在这一住。哎，还真就要跟这李桂金举行结婚典礼，今天就是喜日子，在一品居包的席，还要款待父老乡亲，他们家这门口张灯结彩，还真挺热闹。张作霖了解了详细的情况，心说我呀，到一品居，我等着你去，顺便喂喂我的肚子，把马也喂喂，牵着马奔饭馆。这饭馆整个叫人包起来了，乔有泽把定钱都定好了，所以今儿个对外不营业。门前把楼梯这儿放了几张桌，这是上礼的地方，凡是进饭馆的都在这儿拿钱。张作霖为了把这个事儿办得稳妥，也拿出十两银子往上一摆，管事的一瞅，哟，这位是谁？穿的戴的都带劲，高头大马，不敢小瞧，以为是乔瞎子的好朋友。哎呀，来您了，把账给写上。您的尊姓大名，爱谁谁。哦，爱谁啊？爱谁谁，这名特殊，也不敢深问，把名给写上了。张作霖说，看见没，我是从远处来的，我这匹马需要好好的喂一喂，交给你们了。您放心，现在就喂。小三儿，这事交给你了。哎，交给我吧。刷洗验六有人负责。楼上请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张作霖上了楼了，一看楼上每张桌刷洗的非常干净，铺着红布，桌上瓜子儿、糖块、落花生两盘点心，周围是椅子， 能坐着那么五六十口，都是本地人。那么张作霖谁也不认识，捡了张闲桌拉椅子他坐下，有人给泡了壶茶，张作霖就问我这个结婚典礼什么时候举行？快了，按现在说吧，到不了一小时，您就等着吧。哎，结婚典礼结束之后马上开席。哦，好，我正好渴了，先喝点水。张作霖边喝水边往四外看着，要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，又上了一个人，这人骂骂咧咧的，那错翻了眼皮子，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吃饭，我看谁拦着我。我您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的？当当当当当当！这个人一上来，正好站到张作霖面前。张作霖一看，好大的个子，没有一米八，差不多少。犟筷子脑袋，四棱子下巴，一对黄眼珠子，连鬓乐腮的胡子，棉袄棉裤，披着皮袄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有四十岁挂的。后边呢就跟着饭馆的人上来，这饭馆的人就说我说大爷，我说您这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，咱们饭馆包出去了，今天对外不营业，您要想吃饭高升一步往里走，十字街好几家饭馆呢，你非在我们这吃，这不是找茬吗？你放屁，谁他妈找茬，我不管你包了没包，我就是都饿了，我要吃饭。你以为爷爷没钱呢？有的是钱，我买你的命。你看您这不是抬杠吗？这人说着，一看张作霖这张桌闲着呢，拉把椅子坐到张作霖对面。那个伙计跟着上来的人还想说什么，张作霖怕影响自己，所以过来给打圆场。哎，伙计，说说说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这位饿了，慢说人家还花钱，不花钱到你饭馆了，吃顿饭也算不了什么啊！算了算了，看我的份上算了啊！你们再忙，给做俩菜还是有时间吧，我加倍给钱。哎喂，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要那么的话，我们现在实在太忙。那得求这位先生您多等一会儿了啊！等我开席的时候给您另开一桌。伙计说完下了楼了。张作霖把杯拿过来给他倒了杯水，朋友消消气儿，先把水喝下去。嗯，妈的嘞，这年头走哪儿哪儿赌气，走哪儿哪儿别扭，要不是你劝呢，我非给他来两个通天炮不可。算了算了，气大伤身呐。那位喝着水，张作霖也没事儿，就给他相面。一瞅到二眉正中央还有个疤了，这个疤了锃明刷亮的。哎，张作霖心说这么眼熟啊，好像我在哪儿见过人，也长这么个疤了。哦，对了，那是在高坎的赌局，我那年15岁，记得吗？还打了一场大仗，有一个人打倒了5、6个呀，是不是他呀？他比那阵胖了。张作霖想到这心一动，瞅着他一笑，这主也愣了。我老弟，你瞅我笑什么？莫非你认得我吗？老兄，3年前你到高坎去过吧？啊，那我常去。这一说你见过我？见过，好像在于六爷的宝局咱俩见过面。对呀，你是谁？我姓张啊，我叫张老嘎子，名叫作霖。这，哎呀， 你爹是不是叫张有才？ 是啊。 嗨，没外人了。他妈，你小子出息了啊！人五人六的钱货过来，我看看。你看这行人啊，特别讲义气，热闹。这位把张作霖拉起来，看了好几眼，亲热的不得了，咣咣直捶张作霖的后背。张作霖也乐。我说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像姓蔡。 对呀， 蔡大胆儿，我的名叫蔡平本。 对对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 哈哈哈！哎，方才我管你叫大哥可错了，你跟我爹是好朋友，你就是我的老前辈，我管你叫大叔。 不， 肩膀头齐为弟兄，过去那事就叫他过去了。你就管我叫老哥哥就妥了。哎，老大子，你上这儿干嘛来？张作霖知道是一家人，看看周围没注意，趴到他耳边跟蔡平本把这事儿就讲了。蔡平本闻听火撞顶梁门，妈的，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这乔有泽是吃老行的， 对， 独角道，他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。 嘿，我正缺那玩意儿。 我说老大子，你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你非吃亏不可呀。 是啊， 我正愁没有帮手呢。 大哥， 有你我就放了心了，咱哥俩收拾他还不好收拾吗？ 那当然了。 各位兄弟，你说怎么干吧？你过来，我打算这么办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。 行，好主意。 怎么样？人手不够，我给你帮帮忙， 还妥了。 两个人呢，交头接耳，把计划就定好了。哎，说话间一个小时还不快呢。这时间就到了，就听楼下喇叭也响，锣声也响，噼啪噼啪噼叮啪噼啪噼啪叮啪，新郎新娘到，新人到喽！哎呀，这楼下就一阵大乱了。张作霖和蔡平本就停止谈话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楼梯一响。有人把门开开，连笼打起，先进了不少贺喜的，后面是新郎和新娘。张作霖闪目观瞧，就见这新郎官呢是个大块头，要长毛跟狗熊差不多少，左眼睛挺小，瞎不去的，怪不得叫乔瞎子。这脸上全是大疙瘩，能有40挂0的年纪，戴着缎子帽垫，红疙瘩，上面是马褂，底下是长袍，胸前还别着一朵大红花，十字披红，满脸是喜气洋洋，咧着大嘴，呲着大牙。在他的旁边是新娘，那就是孙百丽的媳妇李桂金。你看这李桂金低着头，虽然穿着一身红，也带着红花，下边是百褶裙，但是满脸愁容啊。但也看得出这个女人有几分姿色，也有30来岁了。后面呢跟着不少人，有鼓掌的，有说笑话的，有撒纸花的，就到了一品居楼堂。有一个管事的正扎唤呢，新郎新娘这边请，把门关上，现在举行结婚典礼，请新郎新娘各就各位。张作霖一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冲着